My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 第六场我讲先啦，咁佢嘅心水就系、Q 胆 QT 胆咧，即系 Q 胆咧就攞只三号嘅万利高啊，就做胆咁，而家八点几倍嘅，咁就拖翻一号嘅永益善，四号嘅阳明高高，十号嘅肥仔威威，同埋十一号嘅欧洲之星。 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廿五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一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二十五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一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普罗政治学院 MyRadio 己亥年新春团拜已定于本年三月十六号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半举行，地点是沙田和斜广场三楼龙月海鲜酒家，每位收费220元。有兴趣参加的朋友请将姓名、联络电话以及人数等资料电邮至 hkpolitarian@gmail.com， 又或者经 PayPal 付款留座，详情可致电24673088查询，到时见。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四节， 台长都写咗篇讲大湾区嘅粤港澳大湾区嗰个即系发展规划纲要啦。其实嗰个系一个纲要嚟嘅。咁、但系即系嗰个纲要即系出咗嚟之后咧，跟住呢、這个即系有一个宣讲会咧，咁啊林郑月娥喺度讲嗰啲嘢好咧戇鸠嘅吓。佢就話咧，中央領導就多次表明推進呢個大灣區過程一定會堅守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嘅方針，係嘛？咁啊有助保障港澳嘅長期穩定繁榮啊！所以大灣區咧就唔會導致呢個兩制界線模糊，亦都唔會令到呢個香港作為一個單獨關稅區嘅地位弱化，亦都唔會俾內地同化咁。即系你越系咁样讲，咪真系会咯，你老尾系咪啊？系嘛？嗱，好简单啫，一国两制。嗱，香港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二十年不变。 系啦，中国咧 就 是、社会主义制度，系嘛？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搞嘅系100%嘅自由经济，系嘛？咁有福英大市场小政府嘅原则嚟促进呢个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但特区政府的重商主义咧，就嗰个财经政策就令到香港贫富悬殊就冠绝全球，系嘛民生凋敝。但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严格嚟讲系一个右派政府，可唔可以咁讲啊？系嘛，大右派嘅保守政府可以咁讲。好啦，中国经济改革40年啊。改革開放40年，無論你講呢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好，或者好似習近平啊，所謂新時代，即係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好，係嘛？佢都係即係例如習近平最近嗰個講法啦，係嘛？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动摇支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导的活力。即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啦，是不是？这个是计划经济，香港是自由经济，它是计划经济啦。咁一个计划经济，一个自由经济，咁喺个大湾区里边，屌你老尾，你点搞咧？请问 你讲个规划就系计划经济嚟噶嘛？ 系嘛？嗰、那个就计划经济嚟噶嘛？嗱，我哋唔好讲政治啊，即系撇开个政治唔讲啦，系嘛？屌你，唉、哎，你争够共产党嘅税，乜捻嘢都唔啱。 喂，你呢个两点样唔会影响两制啊？你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屌你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系咪啊？佢系以公有制嚟做基础嘅，系咪？屌你，佢市场经济一定系公有制嚟做基础嘅， 同埋香港 政府发挥好大作用嘅， 同埋香港经济发展，如果以呢、這个即系书本 textbook 佢讲，就系由市场决定噶嘛， 咪就 系 咯， 唔系由呢个政府决定噶嘛。 咁佢嗰个系规划经济、计划经济嚟噶嘛，社会主义啊嘛，大佬系咪？ 如果你咁讲就 系，系嘛？咁到时好啦，根据法制啊税，而家咪讲紧税咧，啲人担心，屌你，我搬去大湾区住，我香港咁啲税点计咧？我特别啲税咁样重，系咪？香港税咁低，系咪？个税率咁低，好多问题噶嘛，大佬啱唔啱啊？系咪先？喂，你嗰啲即系教育或者啲学位互相承认，都呢啲难度就反而冇咁高啊嘛。其他牵涉到呢啲税制啊、法制啊嗰啲，咁点啊？ 律师对大家唔同得就承认。 屌你咪嗰边偷嘢唔使犯法，嗰边当你唔犯法嘅可以。屌你啦，咪即系系咪？性骚扰唔捻犯法嘅，唔嗰啲性骚扰，屌即系，所以呢个系好难去，所以呢啲唔讲清楚点得咧？净喺度讲咧埋啲空话，系咪啊？不会导致两制界线模糊，亦都唔会令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弱化，唔会用香港俾内地同化。咁啊，除咗渔洋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对于香港其中嘅角色地位，咁你有冇啲好具体嘅论述咧？系咪？即系呢啲咁嘅政治套语，屌你咩一味就喺度擦鞋拍马屁，屌你咩？而家十划都未有一撇，系咪？佢嘅发展纲要，仲有大家唔好忘记，喂，呢个系喺前年，应该系旧年定前年，中国国务院成立呢个中央决策小组啊，属于中央决策嘅组织嚟嘅，叫做咩咧？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 韩正做组长 系嘛？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呢个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嘅组长韩正做组长系嘛？然后呢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呢个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和、国家发改委主委何立峰做副组长系嘛？全部由呢个国家发改委担任统筹执行嘅角色。小组成员咧就加你两个行政长官就咁多嘢啦，咁屌你边捻个话事啊？系咪？仲要大言不惭呢、這个聂德权行出嚟讲，屌我哋有份参与草拟呢、這个纲要，屌你有份参与，唔系被规划，屌点解唔系被规划？呢、這个肯定系被规划啦，系咪？系中央设一个咁嘅领导小组嚟规划噶嘛？咁仲你系咪被规划？唔系唔讲成功失败先系未知，系咪？你唔好喺度讲，屌你咩？我有份做，你主导咩？你何来主导啫？屌你噏得出又噏，系嘛？所以有时即系你见到香港呢啲咁嘅政府官员咧，即系你香港系死得噶啦！我话俾你听，佢讲啊，真系啊，即系当然啦，你香港梗系会有佢嘅角色同地位啦，系咪？因为你而家讲紧咁多个城市，都系以四个主要嘅城市。即係由呢四個主要城市同埋周邊嘅城市，你睇翻個地圖啦。咁呢個佢就叫做灣區，跟住咧就係呢個第四個大最大嘅灣區啦。計呢個三環市灣區係咪紐約啊，同埋呢一個日本都會區之後咧，就第四個最大灣區啦。我 GDP 有幾多人口又加埋有6000萬咁啊，講呢啲咯係咪？咁但係而家你都係空中樓閣嚟嘅啫嘛，係咪？咁人哋唔係人睇一個國家裏邊啊嘛，係咪？你都話係一個國家，咁但係唔同制度嘛，係咪啊？ 嗰度有冇一國兩制咧？加州係咪另外一個法制咧？ 加州都有佢自己嘅法制，咁但係佢都係美國啊嘛，大佬係咪？係嘛？加州啲咁佢税制咪聯邦話聯邦税制，佢有佢嘅税制，同其他州都可能係唔同噶嘛，係咪？咁加州最有錢添啦，係咪？尤其係頭先即係講嗰個美國國會。即係有人發動，即係美國國會啊！即係邀請呢、這個蔡英文委員講嗰度，我其實仲未講完嘅。就同台灣非常之友好嘅呢、這個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會主席卜睿智咧，就其以為不可。嗱、啊，呢、這個同台灣關係比較好嘅一個嘅，佢即係覺得即係呢種做法咧啊，係對呢個美國、中國同台灣咧都係不利嘅，係嘛？咁就認為呢個佩洛西咧就應該拒絕啦。咁、佩洛西話一個咁資深嘅政客， 係咪？特朗普都俾佢搞到扎扎跳，係嘛？即係呢個女人好犀利噶，係嘛？咁佢點會咁愚蠢啊？老實講，係嘛？即係你美國嗰個外交政策其實好簡單嘅，即係以美國嘅利益擺喺第一位嘅，係嘛？即係卜睿智佢嗰個睇法就其實佢係從美國嘅外交政策同埋即係美國嗰個政治。即係而家嗰啲所謂兩黨嚇，即係佢哋嗰啲國會員嘅一啲睇法嚟嘅，係咪？即係可以反映到嗰啲睇法嚟嘅。因為呢個即係非常之不利。其實我哋記得你睇翻歷史，1995年李登輝嗰次去美國，咪搞到1996年整個飛彈俾你彈啦。 嗰次係過境嚟 嘅。過境。 過境。 唔係，佢直情喺 Cornell 講嘢嘛。佢唔係過境啊。佢喺 Cornell。 Cornell 佢冇校嚟喎。 係佢冇校嘅，佢博士落，咪攞博士學位噶嘛？係咪？佢 Cornell 演講嘛，嗰次咪搞到軒然大波咯，係咪？咁當時即係喂，佢做緊總統啊嘛，李登輝係1995年啊嘛，係咪？你卸咗任都冇得俾你去。嗰陣時做總統嘅時候，當時咧就係、其實美國國會係即係大比數即係贊成俾佢去呢個康乃爾嘅，咁所以因為美國國會絕大多數贊成，咁政府就只能夠放行，就俾佢入境去訪問，跟住就引發起即係呢個飛彈危機咯。啊，1996年嘅台灣危機，即係我哋 癲 狗錯案啦，嘅頭版啦，即係就係呢個咩啦？ 3/18 係嘛？嗱，而家咧就個情況啊比較複雜啲嘅，所以即係台灣。方面當然佢梗係樂觀其成啦，屌咧，你請我嘛，係咪？ 我實開，如果請就實開 啦。咁梗係去啦，係咪？咁個台灣關係法咧，其實講下咧就台灣關係法有40周年。1979年美國就同呢個中華民國斷交，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都算係咁啊，捱撚到1979年。 呢個係斷交之後嘅產物嚟嘅。 啊，斷交之後嘅台灣關係法啊嘛，咁我啱啱而家2019年咪40周年，眨下眼係嘛？咁喺呢個即係台灣關係法40周年之前咧，咁啊 Donald Trump 做總統之後咧，亦都通過一啲有台嘅法案，係嘛？包括呢、這個即係台灣旅遊法啊等等啊呢啲咁樣，係嘛？咁所以即係令到即係民進黨政府可能有啲即係嚇、有啲期望啊，即係改善呢個美台關係，甚至乎可以制衡呢個中國，係嘛？咁都有啲幻想嘅，係嘛？咁政治就好現實嘅，老實講，係咪？我成日覺得美國係咪？你有佢美國同中華民國的關係咧，即係你睇翻一啲即係所謂呢啲中美嘅外交歷史咧，對中華民國嚟講係好多慘痛嘅回憶，係咪？咁當然啦，即係無論係喺內戰時期啊，美國嗰個態度係嘛，即係。或者啲相關人物啦，類似例如馬歇爾啊、杜魯門啊呢啲啊，對台灣或者對中華民國咧，都係即係嗰啲政策都係非常之有害啊，係嘛？咁當然冇辦法啦，形勢比人強啦，唔道理啦，係咪？咁所以咧，嗱，而家又要睇北京咯。北京而家同美國嘅關係咧，因為呢個貿易戰咧，即係大家睇到北京咧個姿態，即係都。即係除咗佢放啲狼狗周街度發癲，嗰啲嚇環球交報啊，或者其他嗰啲即係比較，即係佢可以放啲外圍放啲狼狗去發癲啦。咁但係即係呢個所謂中共中央咧，即係到而家為止個態度咧，相對都係比較溫和嘅，嗱都係大家可以留意到嘅，係嘛？即係就算呢一個所謂留學作為呢個習近平嘅咪做特使啦嚇，代表呢個習近平去美國。即係傾呢個貿易談判，你喺白宮咧，次次都係坐喺度，屌佢一張都好似 正話，訓話， 佢訓話咁，佢擺個局嘅姿態，佢唔係一張長台，你明唔明啊？佢直情喺椭圓形辦公室裏面，佢坐喺佢嗰張總統嗰張台住，咁你就一人排啲凳咁喺度望撚住佢，圍住佢，咁啊中美嘅呢啲財金官員咁圍撚住佢咁樣，然後聽佢一個人喺度鳩噏訓話，咁樣咁啊擺喺個局，我唔係話唔係嗰啲咁嘅對等啊，一張長台兩邊對住咁嘅傾偈噶嘛。 佢 Donald Trump 爆息嘅喎。因為今晚我睇翻佢個同嗰個佢哋自己個咪代表講啊，佢 M O U 唔算數喎。係你有睇嗰段嘢啊？哇！真係佢嗰段嘢唔係廣告嚟㗎，係臨場爆息㗎。即係呢個總統都係犀利啊！ 唔係佢真係唔係叫做犀利嘅，屌你係好撚離譜嘅，你真係唔好用犀利兩個字嚟形容。跟住佢哋啲人又同佢保鑊嘅， 係啊 係啊，咁樣係咪？因為佢係總統啊嘛，噏撚咗咁點啊？係咪先？係嘛？屌你真係， 但係 M O U 唔係 contract 嚟嘅 ，contract 先係 contract。我覺得個人聽落牛頭惡惡嘅。 佢又可以用犀利嚟形容佢嘅，咁佢對翻個對手啊，應該咁啊嘛。屌你乜你哋，屌你乜你， 你簽咩 M O U 啊嘛？ 你屌你成日都毀約㗎啦。你共产党几时？你共产党几时有遵守承诺啫？啱唔啱先？系嘛？所以其实我哋有时睇呢啲即系细情咧，即系其实好简单嘅啫，好似好复杂嘅，好简单。 利字当头 就系人性，系嘛？人性、权力、利益，嗱呢啲嘢啫嘛，系嘛？全部跳脱唔出呢个权力，系嘛？利益。系嘛，同埋人性，如果你最捻恶劣嘅人性，全部表露无遗，所以就好简单嘅，其实就系，系嘛。 咁佢嗰个即系呢个两岸嗰、那个嗰、那个谈判咧，咁你而家蔡英文讲到咁激嘅时候咧，其实喺中国嚟讲，北京佢会唔会话唔做一啲反应？即係會反而有利於國民黨嗰個選情。 屌你到國民黨上台，佢又未必同你和嘅，大佬，唔係佢都係佢都背負之呢個2300万人民嗰個咩？即係唔到你咁啊！台灣嗰個自主性，你而家冇得傾噶啦，大佬！你國民黨，你即係好似鬱慕明呢啲係統派啊、紅統嚟嘅，呢啲屌你咩對兩岸關係係完全冇貢獻嘅，可以話俾你聽。 亦都得唔到台灣人民嘅認同。 係啊。系咪？你講呢啲咁嘅嘢嘥鳩氣啦！你鬱慕明嗰啲入到去大陸見到習近平喺度同佢握手，唔知幾開心，係咪？即係我講成日就講民族大義，發撚咗癲咩？而家仲喺度講民族大義乜撚嘢民族啊？而家係中華民族，屌你啦！民族大義，屌你乜咁係佢講啊？而家係佢做主導啊嘛，係咪啊？咁點民族大義啫？仲講民咩族大義啫？喺度，屌你咩真係係咪啊？合則兩利，我都覺得係合則兩利咯。不過係你主導嘛，屌你真係，係嘛？點解合則兩利啫？而家呢一班國民黨，屌你乜佢都冇吸取兩蔣時代或者更早嘅時代，屌你乜即係國共之間嗰個關係係咪？你同共產黨交手，屌你乜即係到最後你就要揼柒佢噶啦，係咪？屌你老味啊！你有冇睇我講呢個第一次國共合作啊？60个钟头講呢個聯俄用共，蔣介石幾撚犀利啊？係咪？所以佢最撚憎蔣介石係啱嘅喎，佢係趕絕你啲共產黨嘅嘛，係係嘛？嗰陣時你仲有蘇聯撐腰喎，係嘛？你睇翻呢啲歷史，咁你而家呢啲國民黨人全部都係台灣出世嘅啦，屌你啦，真係！ 佢哋對共產黨個認識係完全追唔上。 喂，你以為佢即係好似我有一次訪問呢個馬英九就係、是、共產黨而家同以前唔同啊，咁撚樣同我講啊，大佬都未做總統啊，咁你咪暈撚咗喺度啊，已經係咪啊？他已经是在蒋经国身边的人了，他都可以这么戇鳩跟我说这句，你知道嗎？我问他嘛，那时他还是台北市市长嘛，那就选到做主席，跟着 就选总统就赢了，是不是？那我即是他在做总统前两年，我和吴凯仪在市长办公室，那就跟他谈了成两个钟头，那就写了一篇很长的访问稿。我話你講過呢個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咁你而家做咗國民黨主席，跟住選總統，你會繼續講呢樣嘢咧？佢話二二八都搞幾十年先平反啦。 咁即係冇直接答你個問題咯。 係佢真係咁講噶。咁仲有今日嘅共產黨同以前嘅共產黨都唔同啦。 呢個再攞命。 咁我就知道大禮幕啦。你明唔明啊？就係咁啦。講完。你同當年即係蔣經國、蔣介石、蔣氏父子個看賊不兩立，當然你可以覺得佢係保守啦，不利台灣發展。但係唔好忘記，台灣最撚勁嘅時候就係蔣經國時代，亞洲四小龍，係咪？而家係咩？係咪？嗰陣時台灣個經濟產值大撚過你成個廣東省，而家你一定大過佢，係咪啊？咁當然呢個中國有成，即係 十幾億人口，屌你咩？佢一搞市場經濟，釋放生產力，屌你佢個經濟產值一定係全世界排第一噶啦！而家排第二都係屌你炸撚嘢啦，已經係啱唔啱啊？嗰啲有咩值得巴撚幣咧？係咪？咁當然佢影響力大咗啦嘛，係咪？係嘛？喺個國際舞台度， 佢係影響力大咗，但係你唔能夠因為咁而你即係對佢嗰個本質嘅分析而有誤解嘛？佢嘅本質就一隻。 喂，佢冇变噶嘛，而家都喊打你噶嘛，喂，系咪啊？呢头话屌你和平统一，屌你血浓于水，中国人又唔打中国人，嗰头就屌你啦嘛！你一搞台独，我揼窒你，咁样样噶嘛，系咪？佢一样系喊打喊杀噶嘛，仲有呢个两岸嘅谈判，一定唔系一个对等嘅谈判咁谈嚟托啊，系咪？即系我哋曾经何时都系统派就两蒋时代咯，屌你，我系统派啦，屌你啦，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屌你，我系三民主义统一中德，中国大同盟嘅成员嚟噶，屌你唔讲你都唔捻知啊，真系，屌你！ 但系呢个 香港中山学会就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嘅香港分盟， 但系呢个 佢就叫中山学会， 呢个希望就应该落空噶啦， 唔系落空好耐啦，屌你，真系落空好耐啦，自从李登辉做捻咗总统之后就已经系，屌你咪注定灭亡啦，睇下你。先呢啲咩三大同盟嘅注定灭亡啦，已经系咁啊！好啦，咁啊嗱，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台长咧就做埋呢一个礼拜四，跟住佢就放三个礼拜假啊，咁就同佢女友咧就即系周游列国喺欧洲啊，咁啊即系其实一个人咧都系要唞下嘅，放下假系啱嘅吓。先系咁样做咧，真系。系好捻辛苦嘅， 好多谢你个谅解。 屌你咪咁我都想放假， 佢未放假就你都放假自己，你自己决定噶嘛？你放假就我话放就放噶啦。 喂，我放假自己决定，咁冇人做咁啊节目，屌你有冇执笠啊大佬？系咪先？佢执笠噶嘛？屌你一个节目养捻晒成个台嘅大佬啊？系咪先？你捻大镬啊！你话真系，唉。咁啊，记得参加呢个春茗啊，3月16号报名快啲啦，啊 ，OK，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拜拜。